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战况到底如何了？ 你们有人能看出来到底是谁赢了吗？ 是夜无师吧？他那么强，汝烟客会怎么可能打赢他呀？ 汝烟公主也不弱啊，他可是天下排名前三的高手啊。 如果连白荣都看不出来，那在场其他人就更看不出了。四下观战者窃窃之声骤起。白荣见沈乔不出声，不由歪过头去看他。 沈郎，你也看不出来吗？ 沈乔摇摇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过了片刻，汝烟客会的声音遥遥传过来，声彻十里，震得整个山谷连同所有人的耳膜都微微一震。 我已许久不曾这么与人酣畅淋漓地交过手了，今日与燕宗主一会，甚是尽兴圆满，多谢燕宗主赐教。 长久偏居一隅，只能看见自己头顶上的东西，正如井底之蛙，管中窥豹。汝烟公主在南朝称王称霸惯了，骤然遇上旗鼓相当的对手，自然觉得惊讶，本座也是可以理解的，往后多讨教几回也就习惯了。 燕无师一开口，那种自带嘲讽的语调就又出来了，听得人牙痒痒。然而他站在峭壁之上，负手而立，袍袖飞舞，又令人不禁仰望。这样的成就武功，这样的强横实力，许多人明白他们终其一生都不可能达到。人性慕强，对这位狂妄且有足够实力狂妄的幻月宗宗主，若说这些人内心没有一丝仰慕，那必然是假的。不过汝烟客会倒还是好气度，只哈哈一笑。 好，那等改日有机会，我一定亲自去讨教。 听他们说话的声音都和先前一样，丝毫听不出有受伤的迹象。 真是古怪啊，他们打了这大半天都没受伤，莫不是没有分出胜负？这场高手对决可是千载难逢啊，没想到竟然打了个平手。哎，你们有谁看到那场玄都山掌教沈乔和突厥人坤爷在半步峰的对决吗？ 看了看了，那场对决同样激烈啊，我亲眼看到沈乔被坤爷打落山崖，让一个突厥人获胜，真是窝囊。不过好歹那场对决有个结果，今天这场我是真看不明白了，总有种意犹未尽之感呢。 没错没错， 有道理， 咱们如果能多看看，说不定武功还能更精进一步。 有道理， 言之有理。 燕无师也好，汝烟客会也罢，他们做事从来无需向任何人交代，寥寥几句对话结束，二人便从崖上飘然下来，一人落在溪边，一人落在距离沈桥他们不远的石滩上。汝烟客会朝燕无师拱了拱手。 燕宗主远道而来，我本该尽地主之谊，不知燕宗主打算在健康城逗留几日，我也好让临川学宫下帖子请燕宗主前往做客。 不必了，你临川学宫的水我喝不惯，只怕到时候又要带着一肚子的仁义道德回来，那些东西你还是留着去骗骗渔夫渔妇吧。 那客会就先告辞了。 他袍袖一甩，转身离去，举步之间看似寻常，却转眼就出了七八丈远，单是这神鬼莫测的身法就足以令人瞠目结舌，望尘莫及。 常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鱼虽好修蒯以物积兮，兼愁碎而息涕，既涕于以会相兮，又深之以兰芷，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久死其犹未悔。 远远地传来汝烟客会在吟诵离骚，响彻山谷，原本的悲凉变成了豪迈，闻者无不为之精神一振。看来与燕无师一战并未让汝烟客会的实力有所减损，许多人想到 窦燕山先前还在城中当众发话，主动提出要与燕无师一战，但此时见过两人交手之后，却一言不发，转身离开。有些看不惯六合帮一帮独大的好事之徒，忍不住上前：“ 窦帮主，不是要约战燕宗主吗？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过江龙李月，我也许不敌燕宗主，但对付你还是绰绰有余的，你信不信？” 李月没想到他还能叫出自己的名号，哪里还敢多说一句，赶紧灰溜溜地走了。燕无师注目乳烟客会飘然远去的背影，随后直接飞掠到竹林树梢，又借着细长树枝落脚之势，落在方才峭壁立足之处，一直往上攀登，身姿飘逸，形如鹰隼，不过几个呼吸来回就不见了踪影。正主既然都走了，再留下来也没什么意思，围观者陆续离去，心中有些可惜，也不知可惜的是今日平局，还是可惜往后不知何时再能看见这样层次的交锋。此战之前，大多数人都觉得燕无师再厉害，汝烟客会应该也是更胜一筹的，毕竟一个是天下十大，另一个却是天下排名前三的高手，但今日之后，他们却不敢再这么说了。燕无师的名声必然更上一层，而这一战也将为人津津乐道。若无意外，这应该是近几年来江湖上最精彩的一战了。原本站在沈乔身旁的白荣，不知何时已经没了人影，他来去无踪，走了也不告别。沈乔没有去追人，也没有循着来时的路往回走，他眯着眼端详半天，却是沿着另外一条小道离开，此时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夜幕降临之后，山风更冷，虽是四月天，却还不算正式入夏，山壁之间的夏隙受风力激荡，呼啸嚎叫，宛如鬼哭。这座山峰有点像当日沈乔和坤爷约战的半步峰，不过没有那么高，山上立足之地狭窄，只有寥寥几棵树木在夜风中沙沙作响，别说遮蔽夜风取暖，怕是连倚靠的地方都没有。但在山崖稍稍往下的另一面，却有一个凹进去的洞穴，足够容纳三四人在里面，背靠石壁，头顶也有石崖遮挡，是一处天然的避风之所。而在这个洞穴里，正有一道人影盘膝而坐。李月走进去的时候，发现对方一动不动，犹如死人一般。 燕宗主， 他开口试探，若有旁人在此，听见他的称呼只怕要吓一大跳。燕无师明明与汝烟客会一样早就离去，缘何又会出现在这个山洞里？李月接连叫了数声，对方都没有动静，他的胆子大了起来，一步一步悄声接近，又从怀里摸出火折子点亮，就着火光朝燕无师那里端详。后者犹如高僧作画一般稳如磐石，双目紧闭，连火光的动静也没能令他睁开眼。李月心头窃喜，双手甚至忍不住激动地微微颤抖起来。他的武功只能称得上二流，眼力却很是不错，因祖上是捕役世家，他从小在父祖的熏陶下也养成观察入微的习惯。大家都觉得汝烟客会与燕无师二人实力相当，对平局的结果有些可惜，他却不这么看。一场从白天打到晚上的战，双方不说拼尽全力，起码也出了八九分的力，这都是骗不了人的。两人交手最激烈的那个地方，山石全部化为齑粉，半人高的石头瞬间被真气荡为实力，河水一时逆流，四周树木俱被摧折。在这样的庞大气势下，观战者尚且不敢运起内力抵抗，可见当时威力之大。难道交手的二人反倒连半点损伤都没有？即便是绝世高手，到了齐凤阁那种境界，依旧会有死期，只要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就不可能不会受伤。虽然汝烟客会与燕无师都表现得若无其事，但李月直觉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他的武功必然追不上两人，但别人走了，他却还没走， 留在周围打转，甚至还攀上峭壁想去上头看看，因为那会儿两人交手时曾有片刻时间停留在山峰上，谁也不知道那片刻时间里发生了什么。李月百无聊赖寻了半天都没有发现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心里也觉得自己委实想太多了。谁知正待要走，却在此处发现洞穴以及里面的燕无师，这真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大惊喜。李月一直让自己冷静下来，却总是按捺不住微微颤抖的手，连带着火折子也跟着颤动起来。火光在洞中摇曳不定，多了一丝莫名诡谲的气息。他心中认定燕无师必然是受了伤在此疗伤，而且伤势还不轻，否则不至于自己来到跟前对方还无所察觉。 若是我能杀了燕无师，将他的尸首公诸于众，那我就能一夜成名天下知，到时候天下人都会知道杀了魔君的人不是临川雪宫公主乳烟客会，而是我过江龙李月。 心情激荡之下，他甚至没有去考虑后续那些接踵而来的麻烦，比如说他万一真把燕无师杀了，要如何应付幻月宗门人的追杀，又如何让世人相信他一个二流人物能杀得了连乳烟客会都杀不了的燕无师。但李月没有想到更多，功成名就的诱惑在刹那间淹没了他的脑海，让他忍不住抽出腰间的剑，剑尖一寸寸递进，白天还意气风发的魔君此刻就在自己眼前无知无觉任由摆布。因为激动，李月的神色甚至有些扭曲，突然间他的表情凝固了。李月睁大眼睛瞪着骤然出现挡在剑尖处的竹杖，脖子僵硬而缓慢地抬起，望向不知何时悄无声息出现的竹杖主人。 趁人之危非君子所为，你这样武功一辈子都不会有寸进。走吧。 你懂什么？我自15岁入江湖，少年时也曾被认为天生好资质，谁知25岁之后武功就一直止步不前。若能取下燕无师的首级，我定能名动江湖。 杀了他，你武功就能有所长进？这不过是弱者对强者的嫉妒，忽然有了左右强者性命的机会，所以觉得激动难忍。不要被你的心魔左右了，否则终其一生你也难在武道上再有提升。 你一个瞎子过来掺和什么？沈乔，别以为没人认识你，江湖上谁人不知你跟燕无师勾结在一起，连玄都山都叫你逐出门墙，齐凤阁的脸都被你丢尽了。什么天下第一人的弟子，我呸！不过是个出卖色相博取魔君欢心的宁性之徒。哼，你当奴子都当出乐趣来了是吗？你是怕我杀了燕无师以后就没人庇护了？是男人就挺起腰杆来，别成天想着依附别人。 有声剧千秋，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